是来自于微信上的网友长沙的丹丹要点唱的歌曲，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。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了这句话，在节目当中拿出来和各位分享。据说那些长期单身的姑娘渐渐的会活成自己最想嫁的男人的样子。相信各位刚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跟我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样的荒唐。可是然后再想想身边那些待嫁的大龄女青年，好像的确也是这个样子，她们活得越来越顽强，越来越像个斗士，甚至在生活里面表现出的也越来越女汉子。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女孩，某电台的广告部总监，她所带的那个团队年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。前两天我们俩聚会，在茶馆里吃完饭掏心掏肺，最后她问我一句，她说她每天打扮得这么漂亮，这么有女人味，居然没有男人敢追她，她觉得百思不得其解。我跟她说，是你表面上看的的确是个女人，可是你做事的风格，包括你性格里面所透露出来的，一定是你说话了算，有哪个男人敢接近你。所以想在这个时间提醒那些一直未嫁出去的一些女孩，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外表上打扮得多女人，是要有那么一点点性格上的女人味，才可以招男人的喜欢。想要在这个时间送上李宗盛的这首歌曲给所有的单身女子，希望各位单身的女青年可以把收音机开得大一点，听听李宗盛在歌里面给各位的提示。 曾经有人问你，你是否感觉寂寞，有话在心里不肯说，你自己曾听过，爱情的烦恼太多，谁都没有把握，聪明如你，是非何必明说，单身女子的生活还算不错，你何必让爱情迷惑，曾经有人问你，你是否感觉寂寞，不用管别人怎么说，好多事情要做，好多的日子要过，你有你的寄托，平凡如你，是非何必明说，单身女子的生活还算不错，你现在不想让爱情拥有你，你对自己说，你要独立生活，是不是在活着以前一定要做出承诺，你说这无聊的游戏不必找我，如果一个悲伤的女子从你身边走过，你放心，那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说了再爱，爱了再说，你期待些什么，除了爱情还有许多能填满你的寂寞，不要让自己在爱的漩涡终日悲伤却不知所措，爱的习题你自己会做，你不必别人在旁边啰嗦，等你高兴了再说，

这是来自于许巍所演唱的《爱情》。说实在话，很少听到许巍在歌里面唱这些儿女情长的东西，但是偶尔唱来也会让人感觉很温暖。今天听完这首歌，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亲情之间的对话。说有个女儿问爸爸说，什么是爱情？爸爸回答，爱情就是爸爸什么都没有，妈妈依然会嫁给爸爸。女儿继续问说，那亲情呢？爸爸回答说，亲情就是妈妈绝不会让你嫁给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。于是女儿又回到妈妈的身边，问妈妈什么是爱情。妈妈回答说，爱情就是爸爸什么都有，却依然爱着妈妈。那女儿继续问说，亲情呢？妈妈回答说，亲情就是爸爸绝不会让你嫁一个什么都有却不爱你的人。 那是因为爱丢你，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，每个念头都关于你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。那是因为爱丢你，怎会有不安的情绪，每个莫名的日子里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。爱是折磨人的东西，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，不停揣测你的心里，可有我心就叹息，有种不完整的心情，爱你爱你爱丢你。 叫做爱情。在生活里面，相信会有很多朋友跟王平一样，不止一次地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，爱情到底是什么？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怎么付出，怎么经营我们的这段感情，才可以走得更好，走得更远。今天在这里，

上哭泣不是没有缘由，相爱与分手有相同的理由，找回了感受绝不可以相守。 邱海正所演唱的一首非常老的歌曲叫做《放弃也会有快乐》。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想起了台湾著名的编剧吴念真，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《这些人那些事》。在这本书里有这段文字这样描写，有时候我们以为放弃的是一段感情，其实我们放弃的是一种人生。这不是我的故事，但不知为什么每当跟别人说起总会哽咽。我不希望重逢是你不好，或者我希望你事业好爱情不好，这样你才会怀念我吧。可是我们的感情也不好，不然你怎么舍得抛弃我呢？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，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，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，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，你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，你让我觉得很无知，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，